Roy 剛才在 break 之前呢，我們在說一地兩檢， 啊， 一地兩檢或者高鐵這個爭議就始於2009年、2010年，那時候也都是即揭開了序幕，就大量的80後政治覺醒是透過參與反對高鐵的這個政治運動或者叫本土運動呢，是去即開展他們即關心時事，啊，又或者是嘅呢方面嘅參與，政治參與嘅，咁嗰陣時當然係有菜園村啦、被迫遷啦等等呢啲問題。咁，啊，我哋頭先有一點咧係要補充，就係點解要揀菜園村呢個咁特別嘅地理位置，做咗而家今時今日喺石崗高鐵嘅停，即係個車廠嘅咧？係 其實當時咧，即係我回憶起，即係喺2009年喺立法會門口，其實好多年輕人，包括我啦嚇，都喺度討論究竟，即係用乜嘢嘅主軸去反對呢個高鐵？咁，最終係因為有菜園村居民喺度啦，咁就主軸就係一個居民嘅迫遷。但係其實另一個主軸都有傾過嘅，就係，究竟係咪要講其實高鐵可能係用軍用呢個問題？嗱，俾啲背景資料俾大家聽聽先，就係，喺高鐵咧嘅軌道咧，喺大陸咧係軍民兩用嘅。咁咧？咁喺咁嘅情況下咧，就係，香港嘅高鐵，咁啊張炳良就話民用啦，之前嘅局長，但係即係不能夠不懷疑一樣嘢，就係點解政府死都要揀依個石崗軍營隔離嘅菜園村去收地，就跟住咧就起一個叫做緊急停泊處咧。係啦，嗱個緊急停泊處本身就需要嘅，即係因為長咁長個管道要有一個位置升翻上地面作緊急嘅通道，咁但係當時咧喺規劃嘅階段咧，我哋睇個規劃圖最少係有4個嘅選址係可以做到呢個停泊處，但係真係好堅決，就係揀軍營個位。咁喺咁嘅情況下，即係不能夠不懷疑係其實會唔會第時係做埋軍用？ 係啊，因為好近嘅，實在係我哋去過就知道啦，根本係一個街口嘅啫。 係啊，一兩分鐘就行到。 喺呢個嘅緊急停泊處一出咗個大門咧，行都唔夠兩分鐘咧，就已經去到呢個嘅軍營㗎啦。 其實同埋咧，即係大家要留意禮拜二個方案添啊。係。曾幾何時咧，有啲消息透露話咧，依個緊急停泊處咧都列埋做大陸嘅管轄區，哇！即係如果真係咁嘅話咧，當然我唔希望係啊嚇，即係更加係去講到其實會唔會就係連埋軍營加埋個緊急停泊處，就係作為未來隨時緊急嘅時候，緊急嘅意思就係話香港有咩嘢發生啦嚇，就變成軍用咧，即係。 呢，這個真係令人憂慮啊！ 好憂慮啊！真係。 所以民主派要企硬喺立法會，即使咧去到最尾都係可能係議會暴力，即係多數絕對多數咁樣咧，係即係強行通過。咁但係個道理係要好清楚話俾香港人知道，點解而家呢個一地兩檢咧係不能夠接受嘅。近日其實做咗兩日啦，就呢個嘅36億嘅教育基金嘅撥款咧，係引起啲爭議啦。民主派、激進民主派或者傳統嘅民主派、民主黨。在處理上面是有爆圓的地方，其中一個就是到底是不是民生和政治是要分開呢？但是高鐵就告訴我們知道，其實這個不是那麼簡單一個純粹是民生議題，既有民生也是有這個的政治，甚至乎是可以理解根本大陸和特區政府就以民生議題是作為一種掩護，但實質上在政治上 包裝了政治侵略， 憲制上根本就是一個政治炸彈，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非常密切去留意。 而且我想一定要質疑政府一件事，近來他經常說 DQ6 的事件是要尊重法治，即在那些時候就講法治，在高鐵呢就突然講經濟效益，就不理個法治，即究竟這個搬龍門搬到什麼時候呢？這件事都是即我們是要在原則一些道理上去企硬。 好，Roy， 咁我哋咧就講第二個議題啦。因為咧，琴日以我所知咧，你有去過屯門醫院啊。因為咧，食衛局嘅局長啊，陳肇始就係上一屆政府，高永文做局長，佢就做副局長。今屆咧，佢就榮升做局長啦，就去屯門醫院嗰度巡視啊、探望病人啊咁樣。你就去揾過佢啊，係咪？ 去請願咁樣啦。 去請願嚇，所謂何事咧？ 其實咧，我諗即係大家都知道依排就係流感高峰期啦，咁就會去到即係好多嘅急症室 都爆棚啦。 咁公立醫院嘅 係啦，咁樣咧就我就同 一都唔止公立， 係啦，咁就 醫院都係坐滿曬。 我哋就去咗即係屯門醫院，因為知道啊陳肇始局長會巡視，咁我哋就俾封請願信佢。咁封請願信咧，其實係一位即係醫務人員，佢冇辦法去嗰個諮詢會咧，就俾咗我，咁我託我俾佢啦。 係 簡單嘅內容咧，就係講緊其實香港嘅醫療咁脆弱，除咗資源唔夠嘅原因之外咧，就係太多嘅單程證嚟到香港咧，係去佔用咗香港嘅醫療。大家都知道，其實每日150個，仲有依150個當中咧，其實當佢嚟咗七年嘅時候咧，佢可能佢屋企某一個人嚟咗啦，就七年後咧又可以另又再申請，即係依個藤楞瓜瓜楞藤咧，就可能一個嚟完成個家族嚟曬。咁嗰位醫務人員咧就講話，近年嚟咧多咗好多老人家，而冇唔係講一個純廣東話咧嚟到公立醫院求診。咁而佢哋有身份證嘅喎，咁其實就相信係一個單程證一個漏洞，就係話不斷引呢啲單程證，甚至啲老人嘅單程證嚟到香港。嗱，個問題喺邊度咧？嗱，我哋覺得即係佢如果係大陸人嘅話，佢嘅老年嘅一個支援係應該由翻大陸政府負責啊。但係因為呢個單程證嘅緣故，就點解嚟變成香港去負責咧？咁嗰位醫護人員講咗一句好好嘅，真係我都好深受感動，就係佢話就係做嘢做得咁辛苦啦，即係就 OT 咁，但係服務嘅唔係香港人，係啱啱嚟到嘅大陸人。依樣嘢就係依個個問題嘅所在咯。係 呢個亦都係反映咗啦，1997年到而家，香港主要嘅人口增長來源都係講緊新移民，而呢個新移民唔係講緊南亞裔或者其他，主要都係大陸嘅新移民。咁而香港嘅公立醫院咧，係有伴隨住香港嘅人口增長，大約係7-8% 左右啦，係嚇，咁就。 但唔夠人口增長， 咁但係咧，公立醫院嘅床位咧，其實係得單位數字嘅啫，應該唔夠3% 嘅增長。咁所以點解你會見到公立醫院裏邊而家根本過去咗十幾廿年，好似冇分別咧？當佢每次去爆煲流感高峰期嗰陣時咧，就要去到啲走廊嗰度啊，行飯報床咁樣。呢個係其實係好似醫護人員前線嘅，佢哋感受最深咧，就係點解一個已經係好富裕嘅香港特區，仲可以繼續過去十幾二十年都好像沒有進步過，醫療系統是去頻臨，甚至乎現在是崩潰，醫護人員覺得是絕望，還有他們承擔不單止巨大的一個的社會，即是工作上面的壓力，體力、精神、心理上面的壓力，還要如果不幸是有這個醫療事故的話，他們更加是首當其衝。但是我們要看問題，就要看那個醫療事故是否因為跟他們工作量過大， 即是 醫生主診醫生是 要接觸照顧過多的一個的數量的一個病人，而令到他應接不暇情況之下就會出現了一些技術上面的失誤，而這個技術上面的失誤因為他是醫生，因為涉及人命傷亡 就要去醫委會， 那就要 承受 很巨大的壓力。我們不是要為他開脫，但是我們必須要明白個成因是什麼， 就是成因源頭 是不是結構性的，是不是制度而造成的樣。但醫護人員告訴我們的數字，你會看回過去近年即是這兩年那個急症室的、講的是最緊急，去分三級的嘛，最緊急那些由等本來應該的服務承諾是30分鐘，去到現在是講緊三個鐘頭， 緊急都係兩三個鐘， 你就會知道根本就已經爆咗煲嘅， 爆 曬制度。 同埋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啲數據嘅。其實咧，你可以翻查一下咧，究竟急症室嘅病床啦，或者急症室嘅去嘅率，即係個比率咧，你會發覺新界西聯網嗰啲咧係爆得勁啲，因為個人口增長或者主要政府放啲人喺邊度咧，就係新界西、屯門咁樣、元朗、天水圍咁樣。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即係好明顯。醫療爆煲的源頭，我真的很斬釘切鐵地說，是因為人口增長，人口增長的源頭就是單程證。所以我想無論是房屋、醫療、社會福利很多的問題，如果不在單程證着手，其實都挺難搞的。真的， 其實大家知道了，單程證其實就是說香港人口政策，到底香港人口政策特區政府有沒有自主權。如果這個人口政策沒有自主權，也都沒有人口的藍圖有一個推算的話，它好像一個政策之中最重要的政策，那你之下的無論是教育、房屋、醫療、 呢啲嘅規劃就從何說起咧？咁樣，所以點解過去咗幾年就係因為呢跨境學童啊、 雙飛啊、 雙飛啊咁樣，令到首先就即係搶醫院裏邊嘅牀位，搶完牀位之後，隔咗一兩年之後咧，就要搶呢個幼稚園嘅學位， 跟住就小學啦， 就小學去到而家呢一兩年已經係去到中學㗎啦，咁樣係，咁所以呢個係有問題嘅。政府做咗啲咩咧？政府冇投放足夠嘅資源，一方面就擺天文數字。是在即係大白象基建工程，我哋節目前段講高鐵啊、香園 口岸啊、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 啊、 港珠澳大橋，但另外一方面咧，就九牛一毛一毛不拔地去處理呢個公營醫療系統嘅即係醫療增加。今年嘅年頭嘅財政預算案，甚至乎咧就全個考慮過話要即係去削減。最少二億元的一個資源投放，你又會覺得其實是很慘烈的。政府要做的呢就是話，即係早幾年開始啊，2009年開始就係話嗰個咩咯，就係呢個醫療券嚇，就係用嚟做分流嘅。好啦，不如咁啦，我哋嘅公營醫療系統爆煲啦，我就不如透過派錢，一年2000元，有啲嘅即係其實係電子醫療券，就俾你長者，以前就70歲，今年嘅7月1日開始咧，就去到65歲，希望你分流去到私家診所嗰度，但係唔係真係幫到喎，因為點解咧？嗰啲嘅前線嘅醫生話翻俾我哋知道，啲數字話翻俾我聽咧，例如有啲天氣嘅改變嚇，或者大時大節嘅改變，喺邊啲時間急症室最容易爆咧？竟然有兩種情況，第一打風落雨咧就唔會爆嘅，第二就係呢個大時大節之後。即係嘅辦公日咧，先至會爆。咁係呢個係講緊乜嘢咧？就係嗰個需求嘅曲線咧。原來咧就係話某一部分，我相信應該亦都係基層啦。佢哋睇唔到私家醫院嘅話咧，就選擇過完個大，即係私家醫生嚇睇完，即係過完大時大節，又或者係避過咗啲天氣唔好嘅情況之下，先去急症室求診。即係換句話講，佢哋唔係真係最緊急需要用到急症室或者急症室服務俾佢哋嘅人嘅。咁你會知道嗰個醫療制度扭曲到去邊一個程度。 今年咧夏季嘅流感咧係的確幾犀利嘅，咁我身邊都唔少朋友中招啦，咁有啲可能睇完私家醫生就可以即係食一啲抗生素啊等等，或者休息多啲 OK 啦。咁但係咧，即係我都即係從翻啲中醫或者環保角度睇咧，我覺得都可以俾啲 tips 大家，就係咧真係唔好吹咁多冷氣同埋飲咁多凍嘢。 啊，你做咗呢個醫療顧問而家， 因為咧，即係當然我哋梗係想政府從人口着手啦，增加醫療着手啦。但係即係我哋不難不發現咧，其實因為我哋好多時喺即係一出入一啲冷氣地方啦，出邊30多度，有空調嘅地方，有冷氣嘅地方就23、24度、24、5度，即係個温差咧。就會令到個身體弱咗，即係呢個弱咗嘅時候就俾啲病菌病毒乘虛而入，即係所以大家嚇，即係如果你而家開緊冷氣就更加閂細啲啦，可以啊。咁咧我就揾到網上一啲醫生咧或者醫生團體咧提咗一啲意見，不如即係讀啲出嚟大家分享下。 呢個意見唔係呢個健康 tips， 係對而家呢個醫療 係啦，冇錯係 嘅問題，即係頻臨爆煲問題一啲嘅建議係。 係啦，跟住就讀下啦。咁啊，當然即係大家可以參考啦。其實都幾多個醫生都講一個樣嘢，就應該取消醫管局管理層花紅喎。呢個真係幾多個醫生都講，因為 好明顯就係即係體現咗醫管局過去咁多年慢慢膨脹，顧問醫生嘅數目咧係不斷上升，仲有即係年中嘅花紅，但係前線嘅醫護人員咧唔單止人手不足嚇，兼職嘅醫生係即係個待遇係唔理想，仲要咧就佢哋就做死捱死，咁但係咧顧問醫生或者管理層咧就年年繼續出花， 係啦，冇錯。呢個可能好多原來前線醫生嘅心聲。係，仲有一個咧，就係話咧，香港原來咧係醫生係夠嘅，不過嗱，我唔敢話肯定啱定，話病牀唔夠。原來咧就係話啲喺急症室斷完症啊，各樣咧其實要送上病房啊嘛。跟住送上病房嘅時候，可能有啲做完睇完就可以去一啲 冇咁重要嘅，即係應該話唔係緊急嘅病房啦。原來是病床的增長率是太低咁樣。 我哋頭先有提到。 係啦，依、這個啫，即係話簡單嚟講，原來病床即係都係好關鍵。 嗱，呢個病床是包括埋嗰啲叫日間手術中心。嗱，記住日間手術中心的出現其實都是話你晏晝入去做完手術之後咧，夜晚唔需要過夜咧，嗰啲輕強嘅輕即係小型嘅手術咧，咁就可以處理啦，咁就減少佔用過夜嗰啲嘅病床。咁但係即使係咁，有咗呢日間醫療中心嘅出現咧，都解決唔到。即是病床根本是追不上人口增長， 沒錯，都是回去的單程證的問題。 是 的，還有一個都可以說一下，就是因為剛剛今天就公布了說公立醫院呢 向私家醫院借位，這件事很吊詭啊，各位。即係咧，其中一個香港近年嚟咧，即係分嘅醫療資源咧，分咗去一啲私家醫院度，譬如好多即係有啲用地就做咗私家醫院啦，大陸就開咗間港大有關嘅私家醫院啦，就搶咗好多醫生過去啊！今日搞笑啦，今時今日咧就反而公立醫院咧就要向私家醫生或私家醫，雖然向私家醫院借位，呢樣嘢真係一個即係究竟係咪過往好多失誤？跟住今日咧就做翻一樣好似有少少用，但係咪真係核心嘅問題 咧？呢、這個絕對係，即係之前一兩屆政府推行呢個嘅醫療產業，即係帶嚟嘅惡果嚟嘅。咁就醫生佢哋都係人啦，佢哋唔係鐵打啦，亦都係即係特別係你要喺公立醫院裏面去累積經驗嚇。咁但係你捱生捱死之後嘅話咧，咁就即係第一就避免過勞。或者是即係過大的工作壓力，咁咪走去私院，私院的待遇亦都唔差，再加上 冇咁多病人， 係啦，即係少啲病人，減少呢個醫療失誤，亦都提供較好的醫療服務嘅話咧，咁就俾私立醫院咧就搶走咗人手，就令到公立醫院裏嘅醫護人手個工作壓力咧，就好似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咁樣 係。所以其實我諗現屆政府一定要諗咧，就係私家醫院個膨脹嘅問題，即係我係咁要數下都數到啦。港島有間新嘅廣兒醫院。 是 即是在大學站旁邊就是跟中大夾粉的一個私家醫院，不過他說有些公立有些資助床位的，跟住港大又在深圳開了分院，即是這裡都搶不少醫生，所以我想其實關鍵即是各樣因素當中，當然即是包括人口壓力啦，包括私家醫院膨脹的問題，這些都不可以忽視，即係今時今日個醫療系統咁脆弱，一個夏季流感就即係逐啲講 KO 咗個醫療系統咧，即係依兩個因素要注意。 我覺得嗰個根本就係藉口嚟嘅。你以前大家記住流感高峰期講緊咩咧？年底嘅十一月底開始，橫跨十二月，再去埋整個一月嘅啫，最多就係去到二月頭。如果嗰個冬季嘅時間係長，好少係去到而家。 今次有夏季流感。 七月嗰陣時有呢個嘅流感，而令到個公院嘅急症室爆煲嘅。咁所以點解有人甚至乎質疑政府而家係咪為咗新一屆？即係嚟緊講話又要再重新審議喺上一屆冇通過嘅嗰個醫委會嘅改革嘅方案咧，咁樣裏邊係包括係有限度註冊醫生呢個制度。咁啊，阿譚偉邦會同我哋講一講點解呢個都係有問題？呢個係咪政府刻意地透過而家公立醫院嘅急症室爆煲作為一個藉口咧，係去引進更加多呢啲有限度註冊嘅醫生嚟香港。 有限度註冊嘅意思咧，即係話非本地醫生就透過一啲考試嘅制度就嚟到香港。不過嗰個考試咧就入到嚟嘅時候咧，而家傾緊係希望有一個免試。嗱，免試就大問題啦，即係究竟免試嚟到嘅醫生，究竟佢哋嘅質素係點咧？嗱，而家依刻咧，基本上咧，即係每一年咧，嗰啲非本地註冊嘅可以透過依個方式嚟到啦，一年。咁甚至而家有建議話三年一次，即係更加寬鬆啊。咁所以即係上年醫委會改革時候，大家又記得即係好多醫生或者好多係喺立法會嘅爭議，個源頭就係話驚個醫委會作為審議依啲非本地註冊嘅醫生嘅時候，如果引進梁振英去委任嘅一啲委員，咁啊大問題啦嚇。好啦，一年後今日咧問題細咗，但係冇話完全改變嘅，因為咧雖然而家就話冇一個叫政府委任啦，但係如果新嘅醫委會佢容許由一年註冊一次， 或者叫續期一次啦，變成三年註冊，甚至啊嚇，即係再放寬其他我哋最擔心嘅引進大陸醫生。 係， 咁究竟係點呢？所以其實大家不但要留意依、這個即係、就是、夏季流感引發嘅問題，更加要留意依個未來半年至一年啊，將會嚇、醫委會改革嘅條例草案咧會上立法會。我諗到時又是一番很激烈的爭辯。 係啊，咁啊，各位聽眾，咁咧就我手頭上有啲數字咧，其實就係呢個醫管局提交俾立法會的一啲嘅數字嚟嘅嚇。一講到大陸醫生或者大陸人，咁啊香港當然有啲人就話你係咪又係涉及歧視啊？根據佢嘅來源地或者佢嘅背景係去判斷咁樣，我哋講數字，我哋都係即係承載呢個節目嘅知識為本啊，即係係講事實。我哋係從佢哋即係。去考呢啲試啊，那個專業知識嘅考試，用佢專業知識同埋佢嗰個合格率咧，係推斷點解我哋會對大陸醫生 點解咁擔心， 內地醫生係擔心啊。嗱，我俾一啲數字大家參考咧，就係喺2016年嘅有兩次嘅考試，有啲嘅成績，咁啊有好多人考啦，有啲係嚟自澳洲啦、保加利亞啦、德國啦、美國啦、荷蘭啦、英國啦、俄羅斯啦、南非啦咁樣係講專業知識的考試咧，大陸嚟的醫生考試的合格率咧係得 10% 大佬，但係相對於英國咧，嗱英國即係2016年係最多人考就係大陸嚟嘅，91人考咧得9個佢嘅專業知識係合格，42個英國嘅醫生嚟香港考，佢哋咧高翻啲24%。美國就至高，不過都考，因為佢基數細啊。兩個美國醫生嚟考咧，都有一半，即係50%。咁你諗下啦，相對於24% 嘅英國醫生考試合格率，同埋50% 嘅合格率嘅美國醫生，大陸嘅醫生係得10%。仲有啊，臨床考試嘅合格率又係嚇死你嘅，愛爾蘭、尼泊爾啊，都有100% 嘅合格率。嚇，呢個嘅俄羅斯。又話英國、美國咧都有高達33% 同埋50%，但係你知唔知大陸醫生幾恐怖啊？36個人應考係得3%，即係得一個人 合格啫。嗱，依個真係要放上網， 知識同埋呢個臨床考試都係咁樣，咁喂，我真係好擔心， 好擔心，我見完呢份表仲擔心， 即係我哋真係要。要唉，真係香港人真係苦啊！弟弟，如果係咁嘅話，你真係要只係 自求多福， 自己將來屋企嘅長者要去睇醫生，遇到啲大病啊、長期病患嗰陣時候，政府又不幸地係去即係增加咗呢、這個即係有限度註冊醫生呢個制度，放寬咗令更加多大陸醫生嚟嘅話咧，嗱，你哋真係要諗清楚。好恐怖，我覺得係、這個。 我諗有限度註冊依樣嘢真係無論如何都不能夠妥協同埋放寬，因為依個牽涉咧醫療嘅專業。大家試想像一下，你如果去睇醫生，而睇你嗰個原來冇專業嘅或者唔合格嘅，咁究竟你會唔會放心呢？嗱，講真的。即係大家都唔想等啦，咁我情願等耐的咁多，都希望有個即係專業合資格嘅醫生。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我諗醫管局咧唔好迴避啦，一定要處理人口政策問題，同埋私家醫院膨脹問題，同埋要加多啲資源去加病床、加醫生。 我仲有個數字俾埋你睇嘅，就係、是、個即係呢啲。外地醫生嚟香港考試有三部分嘅，頭先第一部分係專業知識啦，第二部分係臨床考試，第三部分就係醫學英語嘅技能水平測試。嗱，大陸醫生唔差噶，92%。不過唔好意思，相對於其他所有國家，保加利亞、德國、印度、愛爾蘭、意大利、尼泊爾、巴基斯坦、波蘭、南非、韓國、英國、美國，佢哋100%，人哋100%，但係大陸醫生92%，咁你就 係啊，真係 你會睇到。我哋嘅憂慮係有事實基礎嘅，所以點解上一屆嘅立法會反對呢個醫委會嘅改革，其中一個重點當然就係呢個有限度註冊嘅是否應該放寬啦。 咁如果經歷咗呢一年啦，咁就其實有一個三方會議啦，政府、醫生同埋病人團體等等。咁即係有一個小嘅改變啦，但我都話未必消除到大家擔憂嘅。咁原本咧有一啲委員係由特首委任。 就變翻做病人組織委任。咁、 嗯、 咧，我都有出席嗰個公聽會嘅。咁就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係啦，立法會有公聽會，咁有醫生團體，有病人團體，有專業人士各樣啦。咁 好有火花喎、啊，係咪？醫生團體， 好有火花。 病人團體， 基本上你如果去到現場，你會覺得都幾失望，因為即係醫生同病人間係冇咗互信，即係基本上互相係批評咁樣啦。其中我都聽到一啲即係句語都可以聽一下，就係有啲醫生係會擔心病人嘅組織或者團體會唔會好似細胞分裂咁做好多個團體去攞嗰個醫務委員嘅議席咧，即係委員嘅議席咧。啊，調翻轉喎，病人嘅組織咧又會反駁翻，就係話。既然咁擔心，點解醫學會嘅委員又可以有咁多個入到個醫委會呢？即係其實我用四個字就劍拔弩張嚟形容當日嘅情景。咁即係無論如何啦，我諗醫委會嘅改革，我覺得都係要嘅。但係個方向一定係要朝住一個專業為先啦，病人為本啦，唔好有大陸醫生呢個方向咯。因為而家個醫委會有個問題，真係。有些醫療事故真的等得太耐，即係個那個叫做審訊啊，或者時間真係太耐。依樣嘢的確是要加速個效率嘅。如果唔係有些病人可能等咗好耐個，即係個可能有些醫療失誤，可能等咗好多年咁樣，即係都係好沮喪。但我諗都歸根究底咧，即係醫療事故點解咁多呢，都是由於公立醫院真的太爆煲，太不夠資源了。 係，呢個都係 呢個先係治本 嘅問題。政府是真的要嚴陣以待，新一屆政府呢個是考驗嚟嘅，唔好再即係喺個施政嘅重點咧，係擺喺嗰啲盲目嘅中港融合嘅一啲大白象基建工程嚇，教育、醫療、房屋。規劃這些才是更加貼近民生，也是香港人面對的一個大的問題，貧富懸殊，香港人口日漸老化，說只是會越來越多的長者是要依賴公營醫療系統是去治病的，所以這個林鄭月娥真的要告訴香港人知道，她不是 CY 2.0 的話，就不要再費神放在其他的政治公關啊，又或者是一些嘅，即係要即係執行西環嘅一啲嘅指令啊，咁樣嘅，即係真係著力地去睇準呢啲重要嘅一個既係民生議題，但係背後咧亦都係有千絲萬縷嘅業界啊，同埋其他啲嘅即係商業上面嘅考慮。 咁其實我哋見到林鄭上任咗之後咧，即係又用 Facebook， 又用社交媒體咧，都塑造一個比較温和的形象，即係大家，大家亦都要小心，因為有時咧，即係魔鬼在細節或者糖衣包毒藥，即係我哋好驚咧，就係佢仍然會推行一啲即係傷害香港人或者傷害核心價值嘅政策，只係用一個温和嘅包裝。咁依樣嘢真係要睇下個禮拜，下個禮拜二究竟林鄭怎樣推出這個一地兩檢？ 你看得到啦，林鄭又好，陳肇始又好，見到公立醫院急症室爆煲就即刻立即啊，喺一至兩日之內咧就去到訪唔同嘅醫院， 仲 係 笑笑口 噶。你第一忘記喺政治公關，當然去俾梁振英上一屆係做得呢方面係好嘅。咁但係係咪真係有啲實質嘅資源嘅投放、改革嘅方案？例如好似前線醫生講話，醫管局係咪仲要即係維持住咁龐大嘅一個嘅咁樣嘅管理層嘅架構，即係攞咗咁多資源去發放花紅咧？係喺實質真正具體嘅一啲改革措施。先至係見真章， 其實係最驚係笑騎騎就放毒蛇。琴日我遞信俾陳肇始，咁我相信佢都係一個好人嚟嘅。但係究竟佢即係接個信背後，或者接個信之後，聽完醫生意見之後，聽完醫生訴苦之後，係咪真係？是即係對準個核心問題去處理呢，咁樣。 我哋遞信俾運房局局長阿陳帆講話，擔心一地兩檢，佢都係笑騎騎㗎。 係 咪真係回應得到香港人即係嗰個訴求，又或者係即係處理同埋照顧到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受到一地兩檢破壞呢個憂慮咧？呢、這個先至係重要啊！咁所以下個禮拜二嘅呢個嘅一地兩檢嘅方案推出，我哋真係要金睛火眼及住咯。 係啊，我諗咧喺即係依刻咧，即係經歷咗 DQ 六嘅事件之後咧，即係我諗無論係民主派或者我哋一啲即係社運人士咧，都一定要 即係掌握翻多啲咧，究竟個民生或者民氣係點樣走？即係我哋要小心咧，即係政府有用呢個叫做逼你揀政治同埋民生，即係呢個教育嘅撥款。咁第時會唔會去到即係新一屆立法會啦？到時又揾某部分嘅功能界別去重點攻擊，跟住話誒又係俾啲錢你，但係你要犧牲部分嘅政治立場咁樣。即係我諗呢樣嘢，我就最擔心下一步搞醫療。即係如果到時又係咁啱有啲爭議嘅議題捆綁或者擺埋同一段時間，即係我諗都係好考驗到即係民主派議員嘅佢哋嘅即係究竟係咪揀得啱個路線或者揀得啱個立場。 係啊，所以即係藉住而家呢個好具挑戰性，其實係即係一個。社運即係進入寒冬嚴冬，又有 DQ 六事件嘅話咧，就藉住嚟緊呢一兩個月咧，民主派應該係要即係真係坐低係要傾清楚各自嘅立場底線，同埋咧要整合得到一啲嘅統一戰線出嚟咧，點樣係去回應一地兩檢好、醫療改革都好咁樣，就唔好再好似呢個36億元嘅教育經費撥款咁樣咧，就即係受到各方嘅責難啦，亦都係即係幾面不討好咁樣嘅情況。呢個係需要。即係多人的政治智慧是去即係一起去思考評估咁樣嘅， 係啊！即係而家即係最慘，立法會裏邊咧，即係我見到啊嚇，即係激進唔好話激進啦，較為進步嘅民主派同埋傳統民主派喺即係36億元呢個撥款，完全表露到佢哋即係立場唔同、戰略唔同、互相不信任。即係亦都見到可能即係信陳建波弟子仔，可能仲多過即係進步民主派咁樣。咁嘅情況下，即係我諗傳統民主派都要諗一諗佢哋未來喺議會嘅角色，即係亦都唔好負即係選民俾佢一票咯。 係啊，市民亦都要繼續監督佢哋嘅工作。好，呢、這個禮拜嘅政治咖喱飯咧就到而家差唔多啦。 好， 下個禮拜咧我哋又會有另外一至兩位嘅嘉賓主持同我哋一齊見面嘅。 好， 好，拜拜， 拜拜。 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咧？ 哦，確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誒，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啊！ 誒，乜唔係食咗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唔係喎，其實係政治咖喱飯，食咗唔使你中聯辦啊！